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即系呢一啲啊，祝贺说话要待定啊，因为啊，听下瞓醒嘅时候咧，大家四出去拜年咧，就一定会用得着嘅。咁我谂翻，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呢一啲时间咧，系特别卖力嘅。 卖力嘅原因系， 因为你呢一啲说话讲得多啊，你分分钟斗嘅利是嘅数量就会相对地提高啊。 乜你咁现实嘅咩？ 哇，细路仔系谂呢啲，同埋你嗰啲利是咧，有时候你攞翻嚟之后啦，咁可能你有机会啊，自己用得着嘅话。咁又可以買一啲自己想買嘅， 係 因為以前你諗翻下，以前咧我因為零用錢真係少，我同你唔同啊。 點解？等陣 先，係好富貴嘅， 唔係富乜鬼貴啊？ 因為嗱，我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咧，我嘅零用錢係好少嘅，每日唔知得嗰三四蚊啊，四五蚊咁嘅啫。 喂，不如你計翻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咁樣而計啲喎。 唔係，但係因為就係嗱，好多時候唔係日日有啊。 哦，係㗎， 係啊，未必日日有。 即係有時會無啦斷水。 有時候無啦斷水，即係我屋企人係唔興咧，一個禮拜俾曬你。咁嗱，但係当啦，我当啊，如果我当五蚊一日咁先算啦。咁你25蚊，我讲緊小学啫，中学就冇咁坎坷嘅。咁小学阶段嘅话，你啊一个礼拜25蚊，咁一个月大概一嚿水啦，系咪？ 咦，咁我多过你啊！我嗰阵一个小学阶段一个星期系50蚊咯，仲要我唔使搭车翻学嘅，因为我行路1分钟就翻到去。 咪咯，喂，两倍啊，大佬！咁啊，跟住咧，我就即系好多时候啊，见到一啲想要买嘅玩具又好啊，文具又好啊，咁总之啊，嗰嚿钱咧就要慢慢自己啊储埋啊，跟住咧到啊买嗰一刻都仲要15、16，哎，买唔买好咧？储得好辛苦噶喎，嗰啲钱。 不过反而就细个咧，如果系讲零用钱嘅话咧，你会因应翻个钱嘅数量少而买啲啱嘅玩具噶嘛？即系譬如以前，因为虽然讲啊讲50蚊啫，但系都真系唔系好多啊，觉得个都好似唔好多。买嘅咪买嗰啲奇多啊，买嗰啲食玩咧，或者系乖乖咧，入边咪送一啲玩具仔嘅咧，嗰阵系玩嗰啲噶嘛。但系反而你讲到嗰啲，即系好似搞一个大 project， 你要储一堆钱嘅话，其实同你一样啦，都系喺新年嘅时候，即系斗咗好多利是，然之后。我谂你都系唔会真系咁乖，等到去唔知年十几先拆利是噶啦，系咪？ 啊，唔系，我会等到真系我会压岁钱压到唔知系咯年十几。 你系记得嘅话，你就压 年十五啊，好似系。 我会等噶， 会等噶，年十五跟住开始咧，先至系阿爸妈话可以开利是啦，咁啊一齐开咯。 系咯，因为细个嘅时候冇工作能力啦，其实即系无啦啦有一笔嘅横财啊，叫做其实都好兴奋、好开心噶嘛。你有冇记得即系第一次拥有咁多钱嘅时候，你买嘅一件好正嘅玩具系咩啊？啦， 哇，咁啊真系冇印象喎、 啊。都系新年嘅时候噶啦， 真系唔系好记得、啊，真系。 我反而同阿哥系嗰阵，因为又好衰啦，一年初一攞完利是咋。拆咗佢，年初二咧咁啱啲玩具铺咧就有一两间开铺，即刻同阿哥咧去买当时好 hit 嘅第一代数码暴龙。 哦，嗰部机 嗰 部机嗰时候卖几多钱啊？ 嗰阵嗰部机我买系120蚊。 哦， 我仲记得嗰阵，好记得啲回忆，喺黄大仙中心民事啊，已经系真系好耐历史啊，执咗嘅一间玩具铺啦。嗰阵成日都喺嗰度留好多脚毛嘅，就专登后嗰度咧，系一开铺即刻去买玩具咯，120蚊一部机，就同阿哥即刻就即系拆利是即刻去买啦。嗰阵 即系你哋一人一部咁样， 一人一部，因为可以对战啊嘛，一部好单机好闷啊，大佬。 系咁啊，我就因为唔系嗰个年代啦，即系数码暴龙年代，其实我。 我都係嗰陣時候玩下咩 Time Gauge 嗰啲咁樣 啦。 咁即係有自養一下，但係嗰陣時候其實我都買唔起即係正版嗰啲啊。因為你知啦，一開頭正版嗰啲係賣好貴嘅。 係啦，即係正版即係講翻即係日本 Time Gauge 啦。 係啦， 咁後屘好多奇怪嘢咁。 後屘佢有好多即係唔知咪國產出定係唔知邊度出嘅一啲啊翻版啊。咁其實你見通街好多人都拿住一部嘅。 但係養咩嘅先？你係 我都係養嗰啲又唔知咩獸啊，跟住後屘佢總之入邊有幾隻嗰啲嘢咧，一劈咁樣樣嘅。咁總之養出嚟之後，有啲又唔知係雞啊、係龍啊，定係唔知乜鬼嘢咁樣樣。 即係你唔係嗰啲好潮，我見人係一抽鎖匙咧， 我冇 吊住個養魚啊嗰啲。 我冇，係後屘咩動物都有得養噶嘛，係我冇，我又冇，我冇。咁但係即係嗱，其實咧去到呢一啲咁樣樣嘅農曆年咧，照計就應該好高興、好熱鬧嘅，因為通常啊，你可能好多即係一啲平時好少見嘅親朋戚友啊，有啲可能同輩啊，即係啲表哥表弟啊、表姐表妹啊，咁就會嚟到拜年啊，一齊玩啊。咁大人咧就即係可能攞啲糕點啊，攞啲食物出嚟招呼你啊。咁小朋友點樣呢？通常啊，我哋細個嘅時候就係攞啲玩具出嚟大家一齊玩噶啦。咁尤其是係比較 friend 嗰啲咧，即係你可能啊平時喺一年入邊咧收藏埋嗰啲嘅玩具，咁咧去到呢一個新蒸頭嘅時候咧就攞出嚟曬噶啦嘛。咁可能你啲表哥表弟啊、表姐表妹啊，咁佢哋亦都有打一啲自己私夥嘅，咁大家咪互相交流一下咯。咁當中其實咩玩具都有嘅，立立雜雜咩都有嘅。 即係你都會願意或者係敢於去分享嘅，好驚噶嘛？ 都會嘅，因為即係細個嘅時候咧，我玩玩具又唔算得上係好鏡石嘅。即係嗱，其實好可惜嘅，因為咧細個嗰啲玩具咧，而家今時今日諗翻咧，如果我當年一部分嚇好好收藏的話咧。其实可能今年系会值钱嘅。 讲呢啲啊，我想讲翻嘅系，其实小朋友玩玩具都系唔惊石噶啦。不过我意思系讲一讲态度嘅啫。有啲小朋友认住呢个系我嘅宝贝嚟噶，变咗比较唔系咁敢攞出嚟分享，就系惊可能俾人夺咗佢所好啊。 哦，即系好似要抢玩具哦，咁都有嘅。即系可能例如话细个嘅时候，我记得其中一只咧，我自己即系爱不释手嘅，就系一只六神合体嘅超合金。 系。 咁因为对我嚟讲呢只系我第一只拥有嘅合金玩具，超合金玩具。咁其实嗱，嗰只嘢咧合咗体之后咧，大概嗰个高度咧，我谂就有大概手踭去到手掌中心啊，或者短少少嘅高度， 十二寸公仔差唔多系嘛？其实 around 差唔多啦，十二寸。咁佢系可以分体，因为六神合体啊嘛，即系大概你可以分做六格嘅人啦，系啊咁样样。咁亦都咧，佢有好多 gimmick 嘅，即系例如话啲拳头又可以射出嚟啊。咁当中亦都有一啲嘅武器啊，亦都可以。将即系可能当中一啲机械咧就装落去另外一啲机械嘅身体入面啊咁其实玩嘅时候系超级开心嘅， 系 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咧，我记得有一年可能农历年嘅时候咧，咁你知因为呢啲咁嘅合体啊分体机械人咧，佢有好有唔好， 系 好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照计就应该大家唔会争嘅， 系大家都有一件， 大家都有一件嘅，咁除非即系有一个人咧就即系好霸道，话我一定要立晒，我要自己合咗体之后自己拿嚟玩嘅，咁但系咧。呢、这、一个就即系我哋自己表兄弟姊妹群当中咧，就冇发生一个咁嘅状况。 系 发生嘅系另外一个状况，就系咧往往走多时候咧分出去一齐玩啦咁但系到玩完之后咧，你又发现咦？好似有啲嘢唔见咗啊！ 即係啲小配件，譬如嗰个拳头飞咗之后唔執返 嘅。係啦，因为佢嗰啲拳头啦合体嗰、那个之后呢嗰、那个拳头就比较大隻少少。咁嗰隻呢就算真係跌咗呢都真係容易搵得返。 係。 问题就係呢佢分体之后呢每一个即係稍微细小啲嘅机械呢嗰、那個、本身嘅体质已经系细小咗㗎啦。尤其是嗰两隻手嘅机械人。 係啊。 咁佢哋嘅拳头呢都仲要可以再射出嚟。咁呢、那个拳头嘅大小我印象中真係好似一个 尾 指指甲啊，可能仲即係細少少，差唔多呢个 size 嘅一个拳头嚟嘅。咁你真係弹走咗嘅话呢，咁你就知啊，因为通常农历年嘅时候啊，咁嗰时候我哋即係叫得其他亲戚嚟嘅话，你屋企又唔係大咁，一定係好多逼㗎啦，即係好多人一起逼埋一个厅嗰度啊，喺即係房嗰啲地方啊，周围有倾偈啊玩啊咁。咁你个拳头呢唔知咩一飞咗出嚟之后呢係搵唔返 嘅。或者会唔会系飞咗落去即係梳化底啊，或者呢有时喺床嗰度玩咧，你啲床单咧即系会有接噶嘛？ 系啊， 同埋有時啲色係撞嗰色咧，同你見玩具咧，你真係會見唔到佢咯。 但係即係嗱，有啲好遺憾嘅就係你就係嗰啲時間你攞出嚟玩射下射下咧，你係揾唔翻咯。即係時至今日諗翻都係一個遺憾，因為真係事後揾唔翻啊。你叫阿媽即係幫手話去執屋嘅時候啊，吸塵又好啊，抹地又好啊，如果見到有個拳頭咁嘅東西，可唔可以幫我撈翻翻嚟啊？咁阿媽通常都拍心口話：，冇問題，我會幫你留意噶啦。咁但係即係過咗若干年之後啊，呢一樣嘢都依然係銷聲匿跡噶嘛，從來都冇翻翻嚟我生命入面啊嘛。 咁佢冇翻嚟啦，咁你同其他嘅即係親戚嘅有冇都即係唔開心，或者話你做乜整唔見咗我拳頭？ 冇、哦。咁但係咧，我就會即係有少少即係自己怨自己啊。 嗯哦、 即係咧，點解唔可以好好保管下自己啲玩具，保管好啲咧？咁但係其實諗翻起咧，細個嘅時候咧，你保管好極啊，都有個譜嘅，因為即係其實你要保管好件玩具，咁首先你有足夠嘅地方先啦。其次就係你究竟有冇一啲即係儲藏嘅箱咧？咁我諗翻起咧，即係啱啦。一到呢啲農曆年嘅時候咧，有好多即係收藏玩具嘅回憶咧，就浮現翻曬出嚟。轉頭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細個嘅時候呢，即係我唔知阿聰嗰啲玩具係點樣擺嘅。我細個嘅時候呢，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呢我嘅屋企嗰啲長輩呢、就去嗰啲果欄嗰度，咁就執 紙皮箱、 啊、即係放橙嗰啲呀，一個二個嗰啲咁嘅紙皮箱，執返嚟之後呢就係俾你劈啲玩具落去㗎啦。 係，反而我就係買嗰啲真係膠嘅玩具箱囉，咁然後就所有我同我阿哥啲玩具全部倒晒落去㗎啦。所以拆玩具拆一隻好特定嘅玩具呢係需要好多時間㗎囉。 係啊，我而家其實已經係返去呢個地獄㗎啦。因為呢我個仔同樣地都係咁樣去即係去擺佢嘅玩具。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係真係小朋友心態，因為而家我會稍微即係安頓一啲嘅地方俾佢呢，就係等佢可以好好擺嘅。 係。 再先講嘅就係、我試過好多次，即係同一齊去即係新教啊，你所謂嘅陪佢一齊執玩具啦。好多次都係試過咧，夜晚放工翻到屋企，又係見到啲玩具 hea 曬出嚟啊，跟住咧嗰啲櫃桶入邊咧係求其咩玩具啊，波又有啊，水泡又有啊，咩都塞曬落去嗰個櫃桶入面噶啦。咁我之後咧一開頭都算啦，冇所謂啦，即係小朋友咁樣。但問題佢搞下搞下搞著我啊嘛，因為咧我自己有儲開一啲即係 LEGO 嘅 mini figure 啦。咁、有一啲呢係真係好珍貴， 係真係貴嘅， 唔單止係貴，係難買嘅， 係 即係因為有啲呢唔係話完全係 official LEGO release 嘅，有啲係外國呢 custom 一啲嘅玩家呢自己整出嚟嘅，手整出嚟嘅，咁嗰啲 figure 呢我見到嘩真係好靚，因為官方冇出過，咁於是乎我就即係特登同呢一啲嘅買家呢就即係喺海外呀、 越洋寄返過嚟， 寄過嚟個價錢呀唔好講啦，咁總之呀、買翻嚟之後好開心啊！嗰時候曾經係影曬相啊 ，po 曬上網同人分享啊，咁有好多人就問：哇！呢只 figure 好靚喎，邊度買啊？諸如此類咁，好開心嘅。 等先查斷你先，咁你做咩唔收埋好啲玩具，搞到你個仔？ 我係有收埋好嘅，嗰啲積木人仔咧，其實咧我個仔係最有興趣去搞啊！嗱，暫時咧佢對於12寸啊、6寸啊機械人嗰啲咧， 未有興趣， 好大嘅興趣。但係一講到呢啲積木人仔咧，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望住，因為佢好細個時候已經開始識得分嗰啲 superheroes 啊，你知啦，通常做節目人仔其中一個系列就嗰啲 超級英雄啊嘛， 咁啊，其中一個咧，佢見到嘅就係咧，有我嗰陣時候咧係儲咗 Iron Man， 即係當然官方有 release 嘅又有 costume 嘅又有，其中一隻好靚嘅 Mark One， 我俾過你睇嘅，嗰只 Mark One 嘅 costume 嘅mini fig， 喂，有一日翻咗去發現咧唔見咗喎。原本佢有個 lab 呢砌咗喺度，跟住呢好似真係電影入面咁樣啦。Tony Stark 呢後面呢有 Mark 1到 Mark 7。 有啲工具呀、又。 逐隻插晒喺度㗎嘛。 係。 唔見咗隻 Mark 1嘅。 係。 O 晒嘴呀，即刻就即係拆天咁樣問呢去咗邊呀咁樣囉。跟住後面大家都好似唔知道我講緊啲乜嘢，我仔又話咩呀冇搞過你喎。 佢點知咩係 Mark 1，佢就係知道呢個係一個好玩嘅玩具。 跟住個姐姐呢，因為姐姐有時候我都有同姐姐講就話啦。 教佢 呀。係呀，我就教佢話你唔好俾佢搞呀。咁但係呢我個仔而家即係佢開始大呢，有時候呢就喺我哋唔喺度嘅時候背後呢就同姐姐講就話你攞俾我睇，唔使聽爸爸媽媽講嘅。 哇， 係。姐姐係直頭覆著 翻话俾我知啊。 越权喎、 啊，咁所以即系嗱，呢一啲就有少少抌心咯。咁但系即系我谂呢一个情况其实都唔系而家先发生噶啦、嗯。其实以往咧喺细个由细到大都系啦，偶然即系招呼得啲朋友又好啊，或者系亲戚又好啊，嚟一齐玩玩具咧。有时候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发现就系话，咦？当啲人走晒嘅时候，硬系有一啲好似唔见咗咁嘅，系即系摆到唔知去边度啊，定系俾人攞走咗当自己玩具，定系乜嘢嘢咧？嗱，呢一啲就真系下落不明啊！自此之后石沉大海，揾唔翻嘅。 系咪试过？就系我阿妈咧嗰阵好兴嘅，就系话：，呢啲玩具你都有啦，有咁多啦，不如俾一只俾啲朋友咧。完全跟住，因為其實我以前咧，即係好細個啊，已經係即係一個即係玩積木啦，即係玩 LEGO 啦，愛好者嚟嘅。以前直情係，跟住有一日無啦啦，我阿媽話，其實咧隔離個朋友咧，個小朋友啊，其實好慘啊，冇乜玩具玩㗎，佢又成日都爸爸唔陪佢咧，不如咧你將你嗰啲玩具咧成箱啊，俾佢啦，好唔好啊？ 成箱唔係一件啫，成箱。係 啊，因為個箱係專栽積木嘅，即係有個針專買警局啊、消防局咁樣好靚咁樣咧。我已經講到明啦，好唔好？我同阿哥都。中意玩，中意砌，好开心咁样啦，讲咗几次噶啦，已经。跟住有一日系放完学翻嚟咧，唔见咗成箱嘢咯，即系完全都系 ignore 咗，唔理你讲过嘅任何嘢。佢觉得，玩具都系玩具啫。即系后屘嗰一句就系，好唔明白小朋友的心情嘅，就系、是、我买翻件玩具俾你咪得咯嗰啲。 系咪？但系我其实而家今时今日做咗人家长之后咧、嗯，我开始了解多啲。第一就因为其实咧，有多时候点解父母咧会将小朋友嘅玩具送出去咧？ 点解呢究竟 最大原因就系梗系想帮你清理你啲玩具，因为你玩具太多啦，大佬啊！咁嗱， 嬲 玩具你话会唔会唔买啊？又唔会噶嘛！咁呢个其中一个原因 系。 咁而第二个原因就系咩咧？嗱，真系嘅，我发现咧好多阿爸阿妈都会啊，尤其是阿妈啊，即系因为阿妈其实个目标咧，头先我讲过啦，清理玩具啦。咁但系对佢嚟讲咧，嗰啲玩具。你咪有咯，全部都一样样啫嘛。 你讲紧呢啲咁似啲女朋友或者老婆嗰啲咧， 系啊，即系等于男人睇女人一样，就系话你又个手袋，又系个袋。 即系正常你会问， 又系手环， 系咯，蝙蝠侠系 Marvel 唔知 Marvel 系嘛，啲佢分唔到 DC 同 Marvel。 就算你分唔到都唔紧要，但系对佢嚟讲，例如话 一样嘅 蝙蝠侠，你都有好多唔同嘅装备，即系可能佢有一个可能系阿 Christopher Nolan 嗰个嘅版本嘅蝙蝠侠、嗯，有一个咧就可能就系啱啱 Suicide Squad 入边嗰个。蝙蝠侠有一个可能系 Justice League 入边嘅蝙蝠侠咁先算啦。咁你即系唔同嘅蝙蝠侠着唔同嘅衫，但系咧，因为你知啦，例如话头先我哋讲嘅积木公仔咁样样，佢、 嗯、 基本上用嘅配件个模系一样嘅，佢只不过 printing 稍微有啲唔同啫。 系啊， 咁但系你嘅女朋友又好，或者你嘅阿妈又好，或者你屋企人又好，对佢嚟讲，你咪有一只蝙蝠侠咯。你使唔使摆咁多只蝙蝠侠出嚟啊？咁啊，而你咧更加有一个好大嘅问号就系话，我一只蝙蝠侠究竟坐你几多嘅位置咧？ 嗯， 点解你都要将佢即系转让俾人咧？咁啊，当然，即系其实对于一啲人嚟讲，冇用嘅嘢，就算系一只好细只嘅人仔咧，都系牙掟嘅。 系， 咁啊，如果系有用嘅嘢嘅话咧，就算啊嗰件一件家私都好，你成屋都系家私，你唔坐。呢啲 sofa， 但都系唔舍得抌噶嘛。啊，转头翻嚟继续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踏入呢个九年咧，就即系讲起呢啲动漫嘅作品咧，都大家谂起咧，都有狗即系呢一种嘅动物出现喺入面噶嘛。 系，我谂你第一个接触嘅关于狗嘅动画卡通会唔会系史努比咧？我觉得比较易接触到啊，花生漫画以前。 系啊，嗱细个咧嗱，就算你系有接触过呢啲所谓花生漫画咁但系你可能咧都唔系好有印象，究竟漫画入面嗰啲嘅故事情节系点样样啊？ 系啊， 咁但系反而大家就可能行开商场啊，去唔同嘅铺头啊。你就会见到呢只好可爱嘅史努比公仔，咁纵然你唔知佢嘅性格啊，或者佢有啲咩嘅经历，咁但你知呢只狗仔咧就叫史努比， 系， 咁喺佢侧边咧就有只黄色嘅雀仔，咁呢个人物咧就仿佛已经系烙印咗喺你嗰个脑海入面，咁但系啊，即系我哋香港咧成长嘅小朋友咧，好多时候都系睇呢一个日本嘅动画， 系啊， 浸大噶嘛，咁其实喺日本嘅动画入面咧都有唔少咧系狗。嘅角色出現嘅喎， 係我記得以前亞視就有段星期日嘅夜晚嘅。 系连咗一个钟头时段，我觉得好开心嘅。系先播《昂斗先生》，再紧接播就系呢一部《蜡笔小新》。 哦，系啊，《蜡笔小新》入边其中一个，我谂大家最有印象嘅就系阿小新嘅好朋友啦，亦都系佢家庭成员之一嘅一只狗仔。 我以为你讲紧系佢啲好朋友正南啊、阿呆嗰啲添。 系，咁嗰啲都系佢好朋友，但系咧，即系我谂，即系同佢真系最出双入对啊，感情都真系最好嘅其中之一咧，不得不提小白啦。 系啊，但小白你有冇印象佢？譬如系点样会无啦啦嚟到呢一个家噶啦？ 好似系本身系流浪狗嚟噶嘛，系嘛？ 系，佢直情系有一集咧，专登系以小白为主角噶啦。嗰阵就系讲翻，可以第十九、二十集左右嘅，系开始无啦啦就系成班小朋友啊、封建人啊、阿呆啊、阿妮妮佢哋咧就围住一个箱，咁个箱咧就载住小白喺度啦。咁然后就系大家喺度讨论紧，因为个箱咧就有一个嘅字条写住啊，就系写住我是公的。请勤爱我类似咁啦，跟住大家喺度研究，跟住无啦啦小新就你都知咧，一反常态咁行过嚟咁样望，一望到小白咧嗰阵，佢系第一个对话同小白嘅第一个说话就系话，诶、欸，你好似好好食咁样啦，咁点解讲咧？即系唔系啲好残忍嘅嘢啦，而因为你小白本身个造型啊， 好似棉花糖， 好似棉花糖，佢就话哇，你好似棉花糖就好好食。咁其实讲翻小白点解佢无啦啦会即系喺条街嗰度有个箱就即系俾人就遗弃咁阴公嘅咧？其实就系话咧，因为其实小白咧佢本身系有三兄弟姊妹嘅，咁但系咧因为佢哋原本个主人咧就系好突然噶。无啦啦有一个突发性狗狗过敏症啊，总之有一个咁样嘅过敏症之下咧，就忍痛之下，其实佢话佢啲兄弟姊妹咧都全部系有人去收养嘅，唯独咧就系后屘冇人去接收到小白，咁后屘小白咧就即系出现咗喺一个街一个箱入边嘅时候咧，大家就喺度讨论话啊边个可以接收佢啊，咁大家都推推让让嘅情况之下咧，小新最后屘咧就即系接收佢作为自己嘅一家人啦。 系咁啊，其实即系小新虽然你睇佢平时咧就好百厌啊， 好癫癫得得啊。 咁但係其实佢喺骨子里呢都係一个好爱心啊好热情嘅小朋友嚟嘅。即係其实我觉得呢一部作品係一部好有趣嘅作品，因为嗱以往大家睇开嗰啲即係呢一类小朋友题材嘅作品，諗下即係远古啲嘅就係哆啦 A 梦啊、叮当啲啦、Q 太郎啊、忍者小灵精啊，咁可能到后咩小丸子啊咁嗰啲。咁全部呢嗰啲小朋友虽然都或者有佢懒惰啊或者係百厌嘅一面。咁但係都未去到小新呢一种咁样嘅状态 嘅程度。 因为其实小新呢某程度即係佢係有好多即係成年人嘅元素放咗喺入面㗎嘛。 係啊。 即係例如佢即係当然係从小朋友去睇大人嘅世界啦，对佢嚟讲好多嘢都係即係唔係太有禁忌嘅。即係例如可能攞自己身体一啲好私隐嘅地方出嚟玩啊。 就或者大笨象落 去。係啊。又或者可能肆无忌惮啊，喺一啲唔适合嘅场合乱咁讲嘢啊。咁嗰啲作为大人一听嘅时候呢都会觉得喂好忌讳喎，你唔好咁讲得唔得啊，好难为情好尴尬喎。咁但係一遇到破小新又真係会问点解你哋咁忌讳咁尴尬啫，有咩问题啊？ 佢係表现到嗰种童言无忌啦，因为呢一套嘢当年播出嚟嘅时候呢，我唔知你屋企人有冇，但我哋屋企人同埋我哋学校呢係有曾经又未至于出通告，不过係有话过呢一部卡通呢 惊教坏 係唔应该俾我哋睇嘅。因为你先讲即係譬如佢会无啦啦即係露自己嘅下体出嚟啊，冲凉就唔着衫周围走啊，呢啲嘅时候当时我觉得即係我睇啊，我觉得哇点解可以咁夸张嘅画到。 你只係见佢啊成日都喺屋企入边啦，攞佢阿妈嗰啲嘢出嚟玩啊，即系又玩丝袜啊，又玩唇膏啊，都即系好惊小朋友睇完之后会效仿啊嘛。 最重要系佢会扮 pat 外星人啊嘛，你谂下呢一个动作点可以出街做嘅啫，系咪先？ 系咁啊，其实咧，即系讲起蜡笔小新咧，即系我自己咧有好多回忆嘅。咁但系当中咧有好多一啲嘅即系小细节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有冇曾经听讲过啦？即系例如话野原伸之助呢一个名字，即系可能好多人喂野原伸之助呢个名字。成日听噶啦，蜡笔小新啊，小新小新咪就咁样嚟噶咯。咁但系点解佢叫新之助咧？ 呢一个真系唔知道。 呢个可能真系好多人都唔知啊。咁其实都可以话系一个缘分嚟噶嘛。咁因为咧，即系话说咧，当时喺度谂话啊，即系蜡笔小新入边呢个小男孩叫咩名好咧？咁当时啊，作者啦，阿寇井二人咧，咁佢就对呢个人物 咧，其實有四個即係佢自己心目中啊覺得可以用嘅名嘅， 係擺低四個名喺度揀啦。 係啦，咁嗰啲即係全部都是日文字啦，所以唔係好讀俾大家聽啦。咁但係咧嗱，總之咧有一次啊機緣之下咧，竟然咧就落起一場雨上嚟。 係。 咁而佢嗰本即係筆記簿咧就俾雨水揼濕咗。 係。 咁啊，哇好驚啦！即刻見翻我嚟睇嘅時候咧，發現 化啦， 入面咧部分嘅字跡咧就化咗，反而可以睇到嘅一啲字跡咧就喺呢幾個名入面咧一啲即係日本嘅字母啊，咁啊湊並出嚟嘅時候咧就變咗係新之作 哦 呢一個字出嚟，咁所以咧自此之後咧阿寇井二人咧就啊不如就用新之作呢一個名咧作為呢個小男孩嘅一個名啦。 係，翻嚟講蠟筆小新，我諗起嘅一個秘密咧就係、是、其實喺日文版，因為我哋睇嘅時候當然係睇翻亞視啦，嗰陣佢係配咗廣東話噶嘛，但到後期因為我都有時會睇翻譬如電影版咧，聽翻日文佢嘅配音啦，佢原本嘅配音啦，咁其實咧咁原來咧阿風間人啊同埋小白咧，佢都係出自同一個聲優嘅喎。 哦，係 啊，都係出自阿真柴魔嚟嘅，其實係。 其實好犀利嘅日本聲優，因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上網睇過啦。其實我諗你要抄都唔難。咁大家都好知道有一部嘅作品就係《海賊王》啦。係。咁當時咧，日本嘅電視台咧就即係特登咧就即係拍咗一啲嘅片段，就係睇《海賊王》呢一班咁之優嘅聲優咧，佢哋係點樣去配呢一部動畫。 係。 哇！我一睇咧，我真係拍手啊！嗱，因為雖然咧，其實我以往喺電視台我都做過嘅，我都試過有跟一啲嘅配音，我都知大概配音係點嘅，但係我冇見過係咁樣樣配。佢哋直頭咧係即係 live 咧一班嘅演員喺曬個 studio 嗰度，直頭係有默契，非常流暢，完全咧係冇瑕疵咁樣樣咧，將入面嘅角色咧係活靈活現咁樣樣去演繹出嚟啊！哇！真係講下講下時間唔係好夠，我發現，因為其實我本身今晚咧就想講好多。喂，其實可能大家睇一部嘅動畫作品或者漫畫作品，咁你見到入面主要嘅 cast 咧都未必係動物嘅，除非係動物主題㗎啦。如果唔係，通常即係可能以人為主題啊，尤其是小朋友嘅話，可能佢未必咧會有一啲即係動物嘅名角喺入面啊。咁但係咧，其實你又發現咧啊，呢部作品入面，如果一提起某一隻動物嘅角色嘅話，你又好有印象嘅，佢喺入面真系发挥咗个好重要嘅作用。咁喺度花少少时间讲，即系可能一两部，即系真系轻提 嘅。轻提啊！ 例如好似我记得喺《叮当》入面咧，成日都有一只狗咧专恰大雄嘅。 系嗰只狗，我唔知佢叫咩名 字。嗰只狗我唔知啊，后屘好似印象系咪即系帮佢起咗个名系叫小黑定系唔知乜鬼嘢嘅？ 系因为点解会话唔知佢叫咩名咧？因为其实佢出亲场，我见亲佢出现嘅时间咧，通常就系阿大雄啦，佢又攞咗阿叮当啊、哆啦 A 梦啲法宝咧，然后就闯出，即系例如又无啦撞咗去人哋屋企，去到人哋屋企个庭院嘅时候咧，就无啦啦俾只狗吓亲。即系通常见亲只狗出现咧，都系呢啲幕噶咯。 系啊，通常即系都系阿大雄最狼狈嘅时候啦，即系总之又系又唔知俾狗追啊，俾狗吓嘅时候， 即系俾几安追又会见到佢 咁就系会见到佢嘅出现啦。咁点解话即系可能坊间有啲人就叫佢做小黑咧？就是、因为呢只狗咧就好似平时即系大家见过啲野狗咁样样噶，黑色嗰啲咧喺新界成日见到嗰啲咧围村入面嗰种咧， 系啦，有个肚皮又有少少白白地色咁样啦， 系啦，即系比较似系嗰种啊。咁呢一个系其中我比较有印象啦。咁而另外一个咧，我觉得好有印象嘅就系有一部作品啊，大家提就知啊，《忍者乱太郎》 系。 咁入边咧，其实有一只咧好犀利嘅狗嘅， 佢好个样好唔似狗，其实我觉得 系，因为其实佢基本上同一个人系无异，除咗佢唔识讲嘢之外， 系 咁佢名叫嘻嘻，咁咧叫嘻嘻咧，佢成日都喺度笑到阴阴湿湿咁噶嘛， 系同埋佢直情我啲佢系好犀利嘅一个角色啊？点解咧？因为喺忍者乱太郎嘅主题曲入边咧，其实佢永远啦，你有认真去听清楚嘅话咧，埋尾嘅时候啊，唱完首歌埋尾 outro 嘅时候咧，佢系会嘻嘻咁样噶，即系唯独嗰首歌系得佢一个系会发到声出嚟噶咯。 系咁呢一只狗俾我即系。一个好深刻嘅印象，虽然佢嗰个嘅戏份啊，未必话真系好多，但系每一次都好抢嘅。 系， 即系作为一只狗嚟讲啊，首先佢系忍术又相当之了得先啦。 系啊， 咁啊，再加上其实佢即系嗰个嘅聪明才智啊，相比起入面其他一人嘅角色咧，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噶嘛。 同埋我记得佢系识铁头功噶咯，因为每一集咧，即系开始学校，譬如要即系打冷钟嘅时候咧，你记唔得？其实佢吊住自己撞个钟， 系， 好无聊。 系啊，咁就咁一谂嘅话咧，即系都谂 起呢一两部嘅作品入面呢有一啲狗嘅角色啦。咁当然其实梗係唔止啦，有一啲呢我諗大家都可能好深刻添。 係啦，如果你话如果时间都唔係咁够呢，我都讲一个先，就係宠物小精灵，因为当时都非常之疯狂啦，即係有机游戏机又打啦。其实佢入面嗰隻护主犬呢，竟然记得佢係个精灵图鉴係58号添啊。 哦係。 因为嗰阵好疯狂打佢。因为其实点解会记得呢隻护主犬咁记得呢，因为我哋以前睇宠物小精灵啦，而家系叫精灵宝可梦啦。咁呢佢咪有个嘅火箭兵团嘅呢，咁就武藏小次郎嘅呢， 即係嗰对坏人㗎嘛。 係啦，嗰对 精怪㗎嘛，佢哋两个人。 係啦，一见到武藏小次郎呢就一定会諗起佢哋嗰个即係精灵拍档，就係喵喵怪呀。 嗰隻猫怪。咁其实望落去呢，我觉得同嘻嘻有少少异曲同工嘅。咁当然佢就冇嘻嘻咁有料，但係佢都系嗰啲呢，即係古古惑惑啊， 奸狡啊， 好多时候呢即係会睇啊，即係风头火势呢，有时候就会 长头草嘅， 长头草嗰类咁样噶嘛， 系啦。因为其实嗰阵咧，阿小次郎佢咧，即系第一只接触嘅宠物小精灵咧，就唔系喵喵怪嚟嘅， 系 其实就系护主犬咯。咁其实事源咧就系当时咧，小次郎嘅爹哋妈咪咧就逼佢啊，同一个角色啦，叫做露美加嘅人咧就要订婚。咁呢个露美加咧就非常之有控制欲嘅，因为咧佢就系要将小次郎咧当时啊佢只宠物咧就系护主犬啦，佢要掉走佢，唔要佢，我要喵喵怪。咁但系后屘咧，就是、因为小次郎啦，佢系绝对忍受唔到呢一个咁控制欲嘅呢一位阿露美加咧嘅任性啦，同埋呢一个即系好严厉嘅爹哋妈咪啊。后屘咧，佢系带住阿护主犬咧就离家出走嘅。 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我有理解，即系嗱，点解当时啊，即系可能漫画嘅作者啊，或者呢一部作品嘅制作团队啊，点解会即系转咗阿喵喵怪啊嘛？ 系啊， 即系我觉得其实嗱，点解咧？因为你如果相比之下啦，护主犬嘅感觉咧都系比较忠心一啲啊， 系啦。 咁如果你讲緊戏剧效果 wise 嗰方面去諗嘅话呢，我个感觉啊，即係你会少咗好多佢哋即係呢一个所谓叫咩火箭兵团啊， 系 佢哋带出嚟嗰个嘅喜感啊。因为好多时候呢你睇呢一部作品呢，其中一啲啊或者係最重要一啲啦，所谓搞笑啊骑呢嘅位置呢都系嚟自呢一个嘅火箭兵团。 系 咁当中呢有多时候呢就係佢哋之间系点样互相出卖啊，有啲呢就系好 和心不和啊， 系啦，即系嗰啲口和心不和啊。咁而你谂下，如果佢唔系喵喵怪，而系呢一个护主犬嘅话咧，嗱，咁就相比之下咧，就变咗个感觉啊吓，就好似小智嗰边啊， 嗯， 咁啊小智嗰边同比较超嗰边咧，好正气嘅一个嘅关系建立嚟噶嘛。咁其实嗱，我又唔系话阿喵喵怪同埋即系火箭兵团嗰两个人咧，即系个关系好恶劣，其实唔系，但系佢哋系用咗另外一种嘅 邪气嘅表现咯， 邪气嘅表现，其实去到一啲好紧张嘅关头啊，或者一啲好重要嘅关头咧，佢哋都好关心对方嘅，即系佢哋永远就唔会话，诶、哎、我即系真系完完全全嘅背弃你，跟住咧就谂净系自己嘅啫，又唔系嘅，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一方面佢嗰个设计咧，我又好理解点解佢会咁样去即系去创作系，咁啊即系喺节目最后尾嘅时候啦，即系都送翻首歌俾大家听啊，咁啊头先讲过咁多部动画作品咧，其实首歌都好听啊，小新又好听啊，跟住宠物小精灵又好听啊，咁但系我自己最喜欢嘅都系呢一首啊，嚟自忍者乱太郎嘅百分百勇气啊，今日喺度咧同大家讲声啊，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祝大家有愉快嘅周末，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拜拜。Good night.